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先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的进出京双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上清桥区的进出京双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的路段。京港澳高速南港洼路段进京方向有一起事故，进出京双方向车比较拥堵，进京方向的车辆呢排队有1公里之多，出京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杜家坎环岛。京沪高速丹阳房桥北出京方向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18里店桥，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佳明。 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王维。 还真是一晃眼就周末了。 是，这时间这过得太快了。 哎，是下周还是下下周就是中秋了？ 还有一周时间。 哦，那就是下下周的周六周日，然后周一是一个正日子，中秋的当天。 3天。 哎呦我天，当然。我说最近怎么看月饼那么多呢？ 周一我们照常直播哟。 对，我们节假日永远都不休息啊。 是的。 哎，今天既然到了这个快到了吃月饼的时候，也快到了中秋节的正日子，今天不如我们就来聊一聊月饼吧。 好的， 好吧。 正好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月饼的专家。 两位 专家， 我觉得一位可以算是月饼，另一位那就是月饼上的花儿啊。 错了，另外一位也好吃海鲜。 哦，也好吃海鲜啊。 当然。 那不知道这个他喜欢不喜欢。 那你问问他。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了。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也有官方专卖，全程有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问一下咱们苏趣生活烘焙教室的这个算是老板娘。老板，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英国 PME 皇家蛋糕装饰认证的课程导师刘志燕燕燕，欢迎燕燕啊！ 大家好，主持人好。 大闸蟹喜欢吗？ 超级喜欢， 超级喜欢， 对吧？ 对， 还真是， 我一顿能吃8个 啊！ 那你得悠着点，我觉得真的， 这 稍微有点多， 你小心蛋白中毒。 我觉得大闸蟹每天肯定特担心，因为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开始惦记它了。 完了，你是大闸蟹杀手哈？ 对，但是他在圈子里有一个外号， 啥呀？ 叫小龙虾杀手。 就是带壳的你都喜欢是吧？ 没错。 好，还有一位呢，我们要请出大家也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的苏趣生活烘焙教室的合伙人，淘宝双冠手工甜品店的店主小谷，欢迎小谷。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胡。 哎，好像你那话筒不是特别响，咱们稍微换一换。我们先跟燕燕聊两句好不好？ 好的。 燕燕，你这么喜欢吃大闸蟹，没考虑过把这大闸蟹呀，或者说是小龙虾呀什么的，这馅儿放到月饼里边？ 有呀，小龙虾的月饼从去年还是前年吧，就已经开始比较流行了。嗯，小龙虾月饼一般口味会做成稍微有点那个微微辣的， 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一般也都是喜欢吃马嫂嘛， 嗯， 对，他就是把马嫂的风格延续到了那个小龙虾月饼里面， 嗯， 但是它是包在那个中式的酥皮点心里， 哦， 对，就跟鲜肉月饼一个意思， 哦， 嗯，对， 哎，像这种月饼有人喜欢吗？ 有呀，我们在那个著名某 APP 上面随时下单，现在都有。每年都有，对，去年卖了一整个中秋季，今年也是， 卖的还挺好，啊， 现在就有，对， 哦， 可以搜一下小龙虾月饼， 好好好，哎呦好， 嗯， 咱们把小龙虾月饼稍微放一放啊， 啊，还有那个， 哎，还有啊， 对，还有那个做成大闸蟹形状的月饼， 哎，这个有意思， 很多， 哎，这个有意思， 今年还挺流行的， 嗯， 是吗？ 嗯， 就是把它做成月饼，广式月饼， 哦， 但是它是大闸蟹的样子的外形， 哦，腿儿什么的都有， 都有 玩的，也有那个。 嗯， 也有跟蟹黄似的， 哦， 嗯， 明白了明白了， 对， 哎，这个既然说到月饼，每年都会出一些 嗯 蛮新鲜的那种， 是是是， 我说的新鲜不是说料新鲜啊，是说那个怎么会有这种味儿的月饼， 就是，创新型的， 对对对， 哎， 今年有什么特别的吗？ 今年 你们见到过的或者说你们尝试做过的， 嗯， 上市没上市的咱都可以啊。 我觉得今年好像就是这个，就刚我们说这大闸蟹的这个月饼， 哦， 就是今年才开，就是比较流行。 嗯，对，去年开始有一点，但是今年比较多。然后今年我觉得比较奇怪的还有那个竹炭的，就是全黑的， 哦， 然后流心月饼， 哦， 然后就是你一切 竹炭的那个怎么吃呀？ 是竹炭口味的 啊，真的？ 对对对，它就是用的竹炭粉。 嗯， 哦， 然后你一切开，它连那个流下来的汤都是那个跟墨水似的黑的。特别黑，对对，但其实它是奶黄的 啊。 嗯， 但我相信，其实做成这样的年轻人应该都会觉得很喜欢。 对对对，会有很多人可能，比如说能够 get 到那个点， 嗯， 然后他就会专门就是想要一些这样创意， 明白？ 对，不一样的月饼。 嗯，好，今天呢，我们把两位好朋友也请来了啊，一位是燕子，还有一位是小谷。所以，嗯，哎，今天还会教大家做月饼吗？ 会啊。 可以是吧， 嗯， 好，除了教大家做月饼之外，大家有什么哈，啊，在家做月饼遇到了难点， 嗯， 啊，难题其实都可以发问题上来问， 对对对对对， 是可以， 嗯， 而且我们到第三节的时候提前做一个预报，也有老字号专业的啊老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哦，是 是， 嗯，是，每年一到过节之前，其实像这老字号的都会有老师过来， 对，对， 我们都特别期盼， 是 啊，就想问问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 嗯， 啊，今年这个礼盒我们能买着吗？ 嗯， 排队是不是还需要那么长时间？每年回答都差不多，是的。今年看看是怎么样啊？看看有什么新品推出。 嗯， 第三时段我们会请出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喜爱稻香村的啊， 嗯， 老师们来一块儿跟我们说一说今年稻香村这个节前，包括月饼、包括点心的一些销售的情况。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到第三时段集中问一下。 嗯， 包括除了月饼啊，当然我觉得其他的也可以。我前一段时间刚去新开的那个咱们那个教室，苏区的教室， 嗯， 吃的那个用生巧做的那个蛋糕， 嗯， 我因为我参加是那一场嘛，有三场，我就参加那一场。 嗯， 哎呦，那生巧蛋糕忒好吃了， 嗯， 而且吃着没什么负担。本来是啊， 都巧克力的了还没负担， 就他们说生巧对身体比较好， 对对对对， 对，这就是它热量不是特别高， 嗯， 我就信了。而且吃起来确实就是满足感特强，同时呢，经过他们这么一说，我心里边也不打鼓了，就觉得这东西不长肉，多吃几块没事的，我就吃了好多好多好多啊！ 就你看小谷这身材 啊 啊，就是工伤， 他这不是吃肘子吃出来的吗？ 哦，对，肘子， 这个锅巧克力不背你， 嗯，来吧啊！ 那先让小谷简单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就是不管啊说有多创新的一些月饼， 嗯， 我相信万变不离其宗。大概如果要是按月饼来分的话，它大概有几大类吗？ 对，就是说咱们虽然是创新月饼，比如说咱说小龙虾月饼，是它是馅儿创新，但它还是苏式月饼的一种。 嗯 啊，它还是就只是馅儿上有所创新啊。但是咱们说白了，你连蒸蛋黄刚出的时候也算创新，对啊。嗯， 你这里头加一蛋黄，肯定是也不是从最早就那什么的。 嗯， 这个月饼咱们来说呢，就是它分南派北派，就是啊，像说南派相对而言呢，比北派来说，其实这个跟做家具啊什么之类玩文玩，其实都有异曲同工之 就是他们细致， 对，他就是南派就比较细一点，北派相对呢就是粗 犷 细 一 点。 嗯， 南派来说呢，就是以苏式和广式为代表。广式咱们现在都知道嘛，就是说，尤其是在几年之前，基本就都是广式的一统天下，除了咱们偶一些小众之外，广式是一部分。然后苏式的呢，就是以酥皮月饼为主。然后咱们南边呢，南边其实就是以京式的为主，因为以前北京毕竟是这是古都嘛，对吧？它也比较讲究。北京也又分两种，一种有严格来说是三种，有提浆的月饼，然后有那个自来红自来白，其实咱们老说自来红自来白，但是其实它是两种形式，自来白呢更像苏式，也是白酥皮为主，自来红呢是混酥的月饼，这是一种。另外其实这是基本就是说京式广式苏式，就是也是代表三个大类，再往下小分，像这几年比较流行的那个云腿月饼，对吧，就算滇式嘛，就是云南那边出来的，对吧，还有一些 鲜花饼， 包括鲜花饼， 对， 这都是云南的，包括有一些用一些红糖荞麦做的那种荞饼月饼也是有，但是总好像像这新的流行呢，像咱们那个前几年特别流行冰皮儿，冰皮儿月饼啊，包括有一些咱们卖那个这两年也流行法式月饼， 对 吧，法式月饼呢就是纯西式的吧，就是给它套一个中式的外衣啊，就是各种，现在也就是想大家求变嘛。然后这年像包括有桃山月饼，它等于就是用那种 日式的 芸豆的那个馅儿，芸豆做皮儿包芸豆馅儿，包莲子馅儿或芸豆馅儿，对。但像日式的，刚才那个刘二也说，日式那可能就是其实就是和果子的一种， 对对对， 咱们也烧果子呀、或者和果子之类的，就是也给它做成，反正是跟中秋节沾边的，是吧， 是 现在商机无限嘛，所以就都出来了。 对呀、包括人说了，我只要做成月饼那型我都叫月饼。 对 吧，就包括冰激凌啊什么的、人也做成那样的。 对 对, 对, 对，冰激凌 说是月 饼。 其实最开始我理解可能浅了。我觉得月饼就分南月饼和北月饼。然后北月饼比如说可能是甜的，南月饼咸的啊，可能就这么去区分。其实刚才一听小谷说，哇，还挺复杂的， 对， 没有这么简单。 而且前两天我们聊的时候，还有朋友跟我们发，就是我们聊茶的时候，捎带脚的说了说月饼，因为那一天我们聊的是吃月饼配什么茶，就有那个福建的朋友给我们发，不知道是不是福建朋友啊，可能他的朋友是福建的，所以给他寄的那特大号的月饼，这么大，跟那大盘子似的， 对，得有1斤， 对，又看着里边，包括那里边那馅儿，看着特诱人，而且人家吃月饼不像咱们可能比如说一月饼咱们最多也就分四块，人家就是真的一眼一眼那么分，那么大块，当然你吃不了，就一眼一眼跟吃西瓜似的就那么吃，所以这每个地方的月饼可能都不太一样，是吧， 对， 来我们先帮助一位朋友打一个段啊。这位朋友叫杰西卡的妈妈，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他说周日我爱人就要开始他的第七次，我天哪，第七次了， 嚯， 全马， 哦哟 啊，所以他说他想咨询一下在鸟巢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面馆吗，另外周日上午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天气情况呢是一会儿在半点的时候小胖会连线我们的气象专家， 对对对， 一定会问到这一点，您放心， 对， 关于那边好吃的饭馆小胖可以说，因为他原来在那边住， 是的，那我先给你推荐几个吧，我既然都跑马拉松了是吧，跑完之前就是跑之前或者说跑完了之后您是不是得补充补充， 对 对吧，那我推荐一个那边您吃那个新疆饭的，叫西域食府，就在那边，是叫西域食府吗，姑且先叫的西域食府啊，我一会儿查一查，就我忘了，因为我那两个有点名字有点混，反正也是四个字儿的。那一家呢，你可以吃面的话，您可以吃那大盘大盘鸡， 大盘鸡里头加面条的， 里边有面，包括那个新疆的那个凉面，他那儿也有。最关键是他那这串儿特好啊，虽然一个串儿稍微的贵了点，但是人家用的是正经的羊肉，而且那串儿给的挺足实的，那是一个地儿。另外呢，金泉广场有很多很多可以吃饭的地儿，每家也都有面，您可以去那边集中的找一找，也都没问题。还有呢，您要想吃炸酱面的话，那可能得稍微往这个就是鸟巢的 北边 东边 东边 东边、嗯、东边靠南那边找，那边有我特别爱吃的馅儿老满，里边的炸酱面我觉得也还不错，您可以配着饺子，那边还有麻豆腐呀、啊、然后再来个这个炸的那个炸灌肠，还有那个芥末墩儿啊、嗯、这些啊您可以补充一下，我觉得差不多了吧，您在这里边挑一挑没问题啊。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解决一下抱抱篮的问题。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鲍宝兰是不是之前来过，然后我跟您说了您就那个时候可能没在收音机旁边啊。 是的是的，我们上次简单的说过。 对对对，那就再跟您说一下，重复一下，他说了说什刹海附近有特色的馆子吗，一家三口，孩子10岁，最好适合赏月，我给您推荐了一个喝酒的地儿，叫长亭酒肆啊，您可以去那儿喝点酒，他们那儿的酒都是自己配的自己酿的，所以呢还挺特别的，而且呢他在2楼有露台，您可以登高望远的看一看这个月亮，看一看整个的后海。另外呢还有一个地儿呢也是老字号了，就是咱们的那个孔乙己。 对， 孔乙己呢也有阁楼也有包间，您可以到那边选择一下，那儿的能吃的就更多了。 是的、 啊、另外呢他还说去年你们推荐过秃黄油，能再说一下吧，淘宝上什么嫂子什么事儿来的，你看这种姐扁担姐啊，扁担姐的秃黄油，但是现在能不能出来我还不太清楚啊，所以呢您还得在这个看一看，因为秃黄油一般都是到了大闸蟹后期的时候它才会出，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秃黄油可能还没出，可能您得先预定。 是的、 啊、您上网先看一看吧、 嗯、 如果有预定先预定上就可以了。 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就也可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预告啊，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让我们一个是我们的赵导， 对， 哎，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杨元杨博士， 对， 他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个地铁六号线，因为还得继续往东走， 对， 因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刚推出了六号线的上级和中级，但不能没有下级呀、啊 嗯， 得把这下级都说完了。包括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都说了。我们家住十里铺，怎么到这儿了就不说了呢？所以这个一定会有的、 嗯。 然后再其次，我们在中秋那天，因为就是下周一， 是 依然是他们来，我们要做那个主题，就是给听众朋友搜索一下，在北京啊，东西南北都算上啊，因为都有好吃的、能够赏月的，最好是有露台的地方。 是 啊，我们都会准备。东南西北， 嗯， 啊，当天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啊，没有问题啊。你可以不吃6点那顿，您可以奔9点那顿，因为据预测啊，说今年的月亮是15，月亮16圆。 哦， 来得及啊，没有问题。 哦，要赏月没问题啊。 对， 而且呢，中秋节之前可能大家会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多。 是。 比如说我中秋想聚餐，甚至我11想聚餐、 嗯、 没问题，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帮大家找一找环境又好的，性价比又比较高的，而且同时要比较好吃的一些馆子给您、 嗯、 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而且今天要跟您说一下，如果11考虑出去玩但又不想走得那么远，目前还没有目的地的朋友们、 嗯、 今天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游记的一个总结， 是 啊，就是济南，山东济南。之前我们推出了青岛，好多朋友都特喜欢青岛，也分成了上下篇。今天我们也推出了济南，如果想去济南玩一玩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济南就可以了。 嗯， 济南的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烧烤特别好吃。 对， 哦，我以为 烧烤特好， 自称串撸。 对，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最南，福建首席百峰，它以566万成绩，美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郭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北京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 嗯，我们先说一下今天傍晚、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然后再说一下周日的天气。 好的。 今天下午呢是昌平和门头沟的这个局部地区出现了这个降雨回波，维持时间不太长就减弱了。目前本市上空是没有降雨回波，也就是说呢傍晚这段时间天气是以多云为主，不会出现降雨。这个晚高峰呢是这个比较适宜出行的。这是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前一段暂时的一个平静阶段。等到半夜前后，这个冷空气就靠近北京了。天气呢会重新转为阴天。与此同时呢，北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阵雨。这个雨量不大。又是半夜，大家也都休息了。也不用考虑会造成什么不利影响了。那么下半夜的这个3-4点钟，冷空气可能就会到达城区，到时候呢，这个偏北风就刮起来了，这个势力不太强，平均风力呢是3-4级，短时阵风是在6级左右，晚上休息的时候呢，要记得把这个朝北的这个窗户关好，因为它是北风嘛，不然的话，这个后半夜这个北风起来以后呢，会影响到咱们深度睡眠阶段的这个睡眠效果。这个北风一来呢，能见度也就会迅速的转好，所以呢明天早晨起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优良的空气又回来了，天上的云呢也会逐渐的减少，到明天下午天气就转为晴天了。这是今天傍晚、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后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呢，天气是这个天晴，天气晴朗微风，空气这个比较干燥，但是呢空气清新，是非常有利于这个马拉松赛事的这个活动赛事的活动。但是呢有两个问题呢需要提示一下。一个是周日早晨气温比较低，预计早晨5点钟到8点钟这个气温呢是在15度到19度之间。就是说开赛之前这个天气呢是有点凉，要注意不要穿得太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周日上午是以小北风为主，这样的话空气就比较干燥，要及时的适量的补充水分。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 嗯， 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这未来3天呢，主要还是要看这个22号台风这个山竹，它给华南造成的一个强降雨的一个天气。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呢是来势还是比较汹汹这样的，强度呢目前是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预计将于15日凌晨，也就是明天早晨呢，明天凌晨，在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这个。登陆，或者是在它的沿海呢，是擦过它的沿海过来，15日中午前后呢，就进入咱们南海的东部海面，然后呢，这个逐渐的向广东的西部和海南的东部一带这个沿海靠近，并有可能在16日的夜间到17日凌晨，在广东西部到海南东部一带这个一带沿海登陆，这个预计登陆时的风力呢是14到16级，这个强度呢就是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级别，受它的影响呢，预计是15日， 台湾岛的东部有暴雨，台湾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呢可能会还出现这个特大暴雨这样的情况。9月16日到18日呢，这是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中南部、海南、云南南部等地呢会有这个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沿海和广东的西部地区以及这个广西南部和海南岛，还有就是云南南部这些地方呢，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局地呢会有这个特大暴雨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未来几天主要还是说是这个山竹会对我们的一个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这个带来影响，这个主要就是说这个雨比较大，这样的话就是说希望这些地区啊要注意这个这种强降雨的影响，是这么个情况。 嗯，昨天还说要等风来，没想到风这么快就来了，今天晚上风就来了是吧？ 嗯，对对对，今天这个到凌晨的明天三四点钟吧， 嗯， 咱这个北风就下来了。这样的话，你看这今天是不是还有这个雾？ 嗯， 这个能见度也不太好，明天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的，感谢您带来了好消息，谢谢您，也祝您周末快乐。 好嘞， 好，那我们下周再继续连线。 好的， 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万卷书里有知己， 万里路上有人保。中国人保万家网点免费道路救援，理赔迅速，服务专业及时。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要关注几条事故路段，北三环的马甸桥以西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事故，车比较多，还有北五环的林翠桥的东向西也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有事故，后车有轻微的拥堵现象。机场高速进出京双方向温榆桥西分别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再跟您说一下，北三环的马甸桥以西西向东方向、北五环的林翠桥东向西方向，还有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有事故，还有机场高速的进出京双方向温榆桥西分别有事故。再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北三环进门桥的安贞桥的西向东，北四环望河桥和惠新东桥的东西双方向，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上清桥到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本时段呢又有奖品来了。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啊。说起这个金世尊呢，多唠叨两句啊。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了。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牌比较多，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 是的，我们在每天的直播当中呢，都会送出一份啊，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奖品。所以呢，现在您就可以发大闸蟹这三个字，再加上您的联系电话， 是 看看今天有哪位朋友可以幸运的得到这份礼物。 是， 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张涛也说了，今儿的嘉宾是谁呢？ 来，我再请出今天的嘉宾。首先我们请到的是，这太长了，我们的好朋友刘志燕，尹岩。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尹岩。 还有一位，我们另一位好朋友小谷。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今天咱们聊一聊月饼怎么做啊，而且要教教大家在家里边怎么去做月饼。另外，如果您也是烘焙的爱好者，平时在家里边也会尝试自己做做饼干呐、面包啊、蛋糕啊什么的，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问两位专家。两位小志燕的我没吃过啊，小谷的我是吃过。哎呦， 肘子呀， 肘子也吃过，蛋糕也吃过，就但凡他出品的东西就绝对好吃。到目前为止没吃过不好吃的。真的真的，到目前为止没吃过不好，就是只要是他做的啊，没吃过不好吃的。 小谷啊，真那么好吃吗？ 啊，在桌上谢谢夏明老师。 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但是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大家可以没事去他的堡里边尝尝，如果不好吃那口味不太一样，可能是。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好吧好吧， 不说假话，不说假话。 夏明老师 了。好，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比如说您爱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啊、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啊、您一般买月饼都会去什么地儿买呀、类似这样的咱们都可以聊聊嘛、对吧， 来吧。哎，要不一开始你先教我们做一款月饼呗。刚刚不是说那个竹炭的 流沙 的那个， 流沙的月饼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不是特别适合家庭就是制作、你比如说像那个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什么半岛啊，或者什么， 我略微纠正一下，它叫流心月饼、流沙月饼那是沙和尚那个地方， 那是流沙河是吧？好， 小虎做的东西啊，其实 也就那么， 其实还是很好吃的。好啊，流心儿哈，流心儿。 谁说的？你为什么觉得流沙也可以吗？加蛋黄就是流心儿。 对对对。 因为相对来说，流心月饼家庭制作是太复杂了，因为它是外面一层、先是它主要结构有三层，外边有一层，我们吃的时候外边有一层皮儿、然后中间它有一层算是馅儿、但是馅儿里面呢它还要再包一层流心儿，所以那个的原材料可能就得20来种吧、对对对，而且有很多，尤其是招牌的港式的这种家庭不太容易制作，因为它里面还会添加即食粉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增稠的一些东西。对、那像我们一般做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适合家庭制作的，就是我们一般会有这个广式的，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广式的、然后还有就是适合大家一起做的，就是冰皮儿的。然后还有就是小吴老师做的那个法式的、就是这种可能是最常见的。然后呢，我教大家一款也是源自于香港的，就是之前它有名也是因为香港的那个大班，对吧？就是他们的那个冰皮月饼。啊，冰皮月饼相对来说家庭制作会非常简单，然后它的皮呢吃起来就是有那种糯米的那种 QQ 的那个感觉。对，然后呢里面的馅儿又可以随你自己心意，就是比如说你想包什么口味的，包一些水果口味的啊，或者是什么你甚至想包什么莲蓉的枣泥什么，这些都可以啊。然后呢皮儿的成分呢材料很简单，就是冰皮的皮儿是糯米粉啊、 粘米粉，这俩是一比一的，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以我们课程量做六个冰皮月饼的话，我们是糯米粉23克，粘米粉23克，然后还有邓面，就是邓粉13克，邓粉就是去掉了那个小麦淀粉那个筋面筋以后的那个没有筋性的淀粉啊。小麦淀粉就是13克，然后是牛奶105克，然后糖粉25克，然后是色拉油13克，这个就是纯的这个白色的，就是透明的那种。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想给小朋友做五颜六色的，也可以在稍微里面适当的加个5克左右的，比如紫薯粉呀、南瓜粉呀去调色，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五颜六色的。然后呢做法也很简单，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先把液体类的牛奶、色拉油还有糖粉就是在一起拌匀，拌匀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糯米粉、粘米粉还有这个邓粉就是放在一起，然后搅成一个糊状，就有点像那个就摊煎饼的面糊的那个稀稠的状态。 对， 对，然后用那个状态呢，然后在这个面糊呢让它稍微静置一会儿，大概15分钟左右。 静置是、 啊、静置一会儿的话就是让它的那个皮儿就是后续你做出来它就没那么容易硬掉、 哦、 就是让它对就是有点像那个水和的过程，就是让它稍微糊化一点。 明白了。 嗯，让它产生一些筋性。 嗯， 然后呢上屉蒸，大概中到大火，大概15分钟左右。 嗯 啊，蒸到让它我们在搅拌的时候它是白色透明像牛奶状的，然后你蒸到后面呢它就会变得很透明啊，搅一搅就变得很透亮的那个状态 就 可以了。就 是等于它的皮儿是要和好了先蒸的。 对对对，蒸完了以后呢就是把它揉一揉，然后让它那个整个的面糊状态比较均匀就可以了、 嗯、 然后分成30克一个、嗯、我们一般月饼模具分几种嘛，然后家庭的比如说可能是50克的，有可能它也有就是从大到小很多不同的型号啊，月饼膜，然后比如说60几克的、70几克、80几克、100克的都有啊、 嗯、 像刚才说的你说那1斤多的那种也有， 就是大的。 对，如果你家庭比如说你做50克的，那我们就建议你30克的皮儿、20克的馅儿 哦、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包，不然的话那个皮儿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包，就会漏馅儿什么的。 明白了。 然后这20克的馅儿呢就是你随便了，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现成的这个月饼馅儿还是蛮多的。有几个大的 现成的月饼馅， 现成的比如说什么凤梨馅儿啊，然后自己做肯定是很难、 哦、 因为你自己做的话你还得往里加一些增稠，你想咱们的凤梨是不可能熬成那个状态的，你可能还得加一些麦芽糖啊什么之类的才能去熬。 明白了。 对，然后如果简单的话比如说红豆沙、 嗯、 红豆沙、绿豆沙什么的这些就都可以，如果想要简单就是家庭完全家庭制作的话。 好、 啊、现在市面上有意思的比如什么蓝莓芝士馅啊什么的，很多种口味都有、 嗯、 然后把它就是包成圆剂子，包成圆剂子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怕防粘的话呢，可以烤熟一点糯米粉当成熟粉，就粘在你的模具里面，把多余的粉把它磕掉、 嗯、 然后把它装进那个模具里面，然后把它压出你想要的花纹啊。现在家庭制作特别有意思，那个花片里面你还可以比如说你写自己的名字啊什么的、 嗯、 都可以、 嗯、 对对，很有意思。 就是其实好像听你说也不是特别难，就是做月饼 是 吧。 对、 嗯、不是 就是冰皮儿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你做完了之后，而且做完之后你可以立刻就吃掉它。 对、 啊、对对对啊。 对， 对，所以现在像我们很多那种团建啊、企业那种好20-30个人一起的，全都是选做冰皮月饼，它一好看、 啊， 然后又做完了立刻可以吃。 对， 嗯、 冰皮的皮儿会黏糊吗？ 会有一点就是吃那个大福的那种感觉。 对啊， 对 啊， 对对 对， 就糯米团的那种。 但是外边是不是还要给它撒一层什么玩意儿？然后 不用撒，但是你要在最好2天之内把它吃完，因为你一旦把它放进冰箱的话，它就会，会变得稍微有点硬。 嗯、 尤其是我们自己家庭如果自己做，像这么简单的成分的话，你没有什么这些。啊，各种添加剂之类的、 啊嗯嗯， 啊，就很容易。第二天吃的话应该还好，但是到第三天的话就会变得很硬了， 哦、 啊，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不像第一天吃的软软糯糯的。 嗯， 嗯 好， 对。 芳芳说，我们家我最爱吃的是五仁月饼， 嗯， 传统馅的。 五仁月饼，小果老师有一个招牌的那个五仁月饼的配方，还是纯素的，是吧？还是不带青红丝的 ？Come on， 招牌的纯素的。 对，因为我那个就是五仁，好多人都觉得，哎呀，里头这个是吧？你青红丝啊， 挺好的， 而且那个各种果仁搁里头，感觉效果也不好，对吧？ 嗯、 就是说谁怎么会有一年不是就是叫五仁君滚出月饼界嘛？就是把五仁黑得很惨。 嗯。 然后后来我们做了一款，就是我们五仁里头，因为加了很多稀释的成分，比如腰果啊、开心果， 嗯， 然后而且 榛子呀什么的。 对，而且它。我们那个另外的本身就是说把那个果仁部分，原来咱们很单调，顶多是加点葡萄干，一般就葡萄干啊瓜子什么之类的，它就节省成本。 嗯， 我们用的都是什么蔓越莓啊、杏条啊、无花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是加高度的朗姆酒做出来的。那个就是这个方子呢，其实是很简单，但是呢主要就是配料略微麻烦一点。它是基本上我们有细砂糖，然后那个水果，它分水果干和那个坚果。水果我们一般用的是那个菠萝干、葡萄干、蔓越莓、杏脯，还有提子干和无花果，然后还加一点点桂圆肉。然后呢坚果里头呢，我们基本就是用的是腰果、花生仁、核桃仁，然后有的是开心果、松子仁，还有熟芝麻。然后另外咱们是用转化糖浆、玉米油，然后用面粉还有热水和黑朗姆酒，把它一起就跟那些刚才那些果仁要烤熟，烤熟切碎，然后把咱们的那些所有的干果也是那个切碎，然后那个用白糖给它拌一下，两者混合，加上熟面，加上刚才咱们的玉米糖浆，最后用热水把这个整个转一下，因为它有点不拢团，因为这里果仁太多了，用热水让它等于就是说来就跟烫面一下，然后让它面筋更结合，最后搓成团，最后弄好之后加进去朗姆酒，给它拌匀就可以包了。对，这个是果仁。 这个 馅儿比较复杂， 大家听着会觉得可能记不住啊，别着急， 可以把那个文字版的， 对，回来我们会整理一下，到下周的时候发给您，您可以在家自己试一试小谷自己的私藏版的这五仁月饼， 超好吃 啊！ 嗯、 是听着那些料，你就单吃， 特别好吃， 你就抓一把料直接塞嘴里，它就挺好吃的了，不需要加那么多东西，真的。 包到最后剩那渣子，因为肯定有好多果仁切大块的，就是包进去就最后我们就捡那渣子，就可以开瓶啤酒。 对呀、啊， 哎呦，天哪！不过哎，我再问个旁的。因为小胖一直跟我说，就是因为小胖爱做饭嘛，然后他觉得做饭，因为我们老来好多的大厨啊，川鲁粤淮扬都来，所以他学的差不多了。他老说，哎，我在甜品那么喜欢吃，我也学学。如果他去你们苏趣生活学，是要报名吗？ 对， 还是说敲门进来就，哎，哥，我学一个，不行吧？ 有就是有的课是可以，但是就是说。可以临时 报名，没有什么可以签门， 要那个也有一个准备的 敲门不让进，你知道吗？ 备料的时间， 明白 对吧？说你学这东西得把料备好，不可能提前给他备好了 啊。 他好多都是 提前预约， 我以为是得看身材，一看啊，不好意思，今天我们没有。 比如说，下面想去做月饼。 做月饼那下面带50个人来可以， 不 不然不开门， 你得让他自备五仁儿啊、 嗯， 要不然 自己带料是可以的， 皮儿还够，瓤儿呢， 边做边吃。 那咱就不去苏去了，直接就去你家了，50个人，好不好啊？来， 露天开个 party 吗？ 可以， 五仁 party。 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呢回来咱们接着再聊一聊咱们在家里边怎么做月饼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不少朋友在问了，说哪能吃到小谷的月饼？小谷月饼吃不着啊。 你看给 他都还没做呢，真的 给小谷气的。 不是说真的能吃着，是去咱们那个淘宝店就可以吧？ 对，淘宝店或者去我们直接店铺里头也有现货。 哦，好，好，这个如果您想知道，一会儿我们私信发给您。 是的，是的，是的，嗯。 最关键我觉得是跟他们学两手自己做，其实尤其是月饼这东西真没多难。上一次我去看了那课之后，我说这真觉得没那么想象的那么难。 尤其是冰皮月饼，就是冰皮比广式有俩好处，像我那五仁月饼， 是 吗？它得要回油2到3天，它才能吃。这个月饼刚烤出来凉了，跟砖头就敲桌子当当响。但是它得回油，就是广式是传统都有个回油的过程，密封之后常温。2到3天之后，它那饼皮才特别的酥，就是特别的软。 你看， 又软又润。 你不说这个，小胖不知道，以为做好了，当时就开始了呢。 就是刚做好热了，也还凑合，但是还硬，但是它能咬动。但真说纯放凉了，纯放凉了之后，它就特别的硬。真是你要说不注意，咔一口， 崩了， 咬不动， 牙 倒崩不动，但是反正肯定是咬不动。但是那个就是冰皮儿，就是因为所以比如说我们像我们教室做团建什么这都是冰皮儿，因为这嘴急的人多的是，就恨不得包着，就是就恨不得就得吃了，对吧？你让他您说您这拿回去2-3天吃，那人就跟你急了啊，我拿回去还得搁2-3天啊，谁不愿意吃个新鲜的，是吧？他 为什么做出来跟买的不一样哈？ 有这个问题，就是而且他那个像冰皮月饼，其实那个皮儿咱就说做大福， 嗯， 或者什么糯米糍什么的 也差不多，都是那个口味。而且广式的技术上比较复杂，广式的你做完了如果比例配的不好的话，比如说什么蟹脚啦又塌腰啦、 嗯、 有的就是烤完了之后我们见过很多，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有的自己在家做、 嗯、 就是烤完了之后就跟一包子似的，就整花纹什么都没了对，所以广式相对来说还是难度比较高一点， 一是难度高，二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像咱别的东西，你像蛋糕啊比如什么的我们天天做， 对， 他这个一年一次，对，就是说，除非咱是月饼厂子，是吧？这一年做个什么成千上万块的，一般他这就是你这个肌肉记忆就没有了，第二年还得重新想，是吧？谁也是你隔一年了还得重新想啊，那怎么做怎么做？ 哦， 老是有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小胖说好了，我要私人定制， 嗯， 就要那个大闸蟹的那种， 嗯， 可以吗？ 可以啊。 哦， 就 是模具不一样而已 啊，是是是，那因为市面没有嘛， 对 对吧？而且你们这 DIY 我相信因为没有胡子， 像那个下面可以做一个写上下名是吧，就可以自己把自己名字就给吃掉了，可以。 哇天哪，哎， 鬼才会把自己的名字印在月饼上大家都吃了呢，真的。 可是好多公司就是比如说他要是想送给客户、 哦、 他就会希望比如说这个苏趣，我们就会印苏趣两个字，你一打开然后里面就是 S 苏趣、 哦、 对，有很多公司会定这样。 好吧好吧啊，看来这个月饼也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嗯、 是吧、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 也不难， 还好，就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嗯、是的。 而且如果你喜欢烘焙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是有点举一反三的感觉、 嗯、 您做这个就是您把它拍扁了，它不就变成另一种形制的东西了吗？ 对 对 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啊？我理解啊、 嗯、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嗯、 你们这见好像说的是不对 来来来，我先简单做一个预告 啊， 因为我们今天这节呢到这儿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 嗯、 我们一会儿在第三节呢将会请到的是北京稻香村的副总经理王总、 嗯、 会跟咱聊聊稻香村在这段时间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的吃食。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的编辑呢专门啊自奋题的又写了一篇关于济南的啊一篇游记。 是的， 大家可以发关键词济南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推送的文章了。 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来吧，接下来我最爱的牌子又来了。 哎呀， 每年一次真好， 谁 每年两次？ 对呀， 是吧？ 对呀， 来的还是有点少。 嗯， 每个月一次才好呢，哈。 我、 哦、来来，我们请出第三时段的嘉宾，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王俊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嗯，刚刚我们聊了好半天的月饼了。 是的， 啊、嗯，这个聊了好多各种馅儿的。其实说到了一种就是京式月饼。 是的， 一说到京式月饼，应该咱们稻香村是不是卖的所有的都是京式月饼呢？ 不是，稻香村比较有特色的是京式月饼、 哦、 但是广式月饼啊 也有 苏式月饼也有卖的。 嗯嗯，这样因为我相信咱们那儿就除了有一些传统的这些以外，肯定也有新研发的作品。 对 对吧、 嗯、 因为包括像小胖这么孝顺的，比如说无论是咱们所谓的元宵节呀， 对， 包括月饼节呀，他都会长途奔袭，然后从咱家订礼盒也好啊，买也好，都要带回家给老太太。 嗯， 所以像今年， 嗯， 咱量够吗？ 这个量呢，产量呢，我们是做了充足的一个准备。目前来说，每家门店包括各大商场的一个经销专柜里面都有北京稻香村的月饼进行售卖。 嗯 啊，可以供到咱们中秋节， 就是量是没问题的。 对 对， 是吧、 哎？那包括说网上我直接买，买完直接就。就那快递送 到 家，这个、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那来、 啊、 说说咱们传统型的和研发型的都有什么？ 嗯，传统型的月饼呢，北京稻香村今年推出了像广式的枣泥月饼、细沙月饼， 嗯、 包括经常被网友炒作的这个五仁月饼、 嗯， 啊，都是我们备货量比较充足的月饼。 嗯、 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推出了翻毛月饼， 哦， 京式的翻毛月饼，嗯。那么这个翻毛月饼呢，它是采用了古法的工艺，这个饼皮呢是比较酥松啊、这个风一吹就可以，这个皮就纷纷的像雪花一样脱落， 嗯， 这样比较有美感。 好，鲜肉月饼呢？ 鲜肉月饼是我们的现烤月饼，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在几家门店推出了现烤的，像翻毛月饼和鲜肉月饼啊。 就是人家好多朋友都在问了，主要是好多说哪有卖鲜肉月饼的。这个哪能查到哪些门店是有卖的现烤的鲜肉月饼吗？ 在我们官方网站上， 官方网站、 可以查询，包括我们官方微博 啊、 嗯， 官 方 微博 都可以查， 微信也可以，就是输入咱们的稻香村就可以了。 北京稻香村， 北京稻香村， 对， 就能查着， 就可以查到公众号、嗯、 现烤的鲜肉月饼， 对， 每家店都是现烤的。 有五家店是有现烤的。 哦，好的好的，哎，这得尝尝，这还没吃过。 不，能不能让王总先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现烤的鲜肉月饼？ 啊、 就比如说，就我理解啊， 嗯， 那个，因为我说起来我不太爱吃甜的东西， 嗯、 但是小胖啊，包括像我妈呀，就是老一辈的人啊，这些都喜欢吃。 嗯， 我理解的鲜肉的现烤的就是，咱们在到店之前肯定是当天的， 对， 先在咱厂子里啊、哦、现烤，烤完了以后立马快马加鞭啊，哎，放到店里来，但是量就这么多，因为咱现烤出来的嘛，卖完为准，是这样吗？ 我们的现烤月饼呢是由食品厂这边做饼坯，然后到店呢是现行烤制现行加工，是这样的。这个吃起来口感呢是比较热乎的月饼。嗯 啊，就是到店里现着烤。 对，店里现烤的。 哦、 嗯、 好， 这个一会儿我查查去，真的，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你不先问问老太太好哪口？ 我先尝尝，我就知道他好哪口了啊。 确实是因为平时呢，我们吃的月饼偏甜口的比较多一些。 是的。 那像我们这个鲜肉月饼呢，是偏咸口的，而且这个是比较香嫩啊，比较香嫩。它这个饼皮和这个肉汁都混合在一起，咬一口起来呢，这个满嘴流油。 哎呀，太好了！来吧，鲜肉月饼，咱们先放一放啊。咱们回到咱们的老式的一些京式的月饼。 是， 刚刚我们其实简单的说了说京式月饼，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京式月饼到底怎么定义？哎，这个月饼就归于京式了呢？ 嗯，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国家有一个标准，它把广式月饼、这个京式月饼，它根据饼皮工艺的不同，饼皮的。饼皮和馅儿的比例，包括这个饼皮的工艺等等不同，分为很多的类。比如说，现在中国上制定的月饼的种类呢，有广式月饼、京式月饼、滇式月饼，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那个、鲜花玫瑰这种 的 月饼，还有云腿月饼，这都属于滇式月饼 啊。那么京式月饼呢，它的饼皮相对来说要比较厚一些，然后它的里面的馅儿呢是比较硬一些，比如说像传统的京式月饼，自来红、自来白、提浆啊，包括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翻毛月饼也是研究了把原有的老的配方找到之后呢，用现在的这种新的工艺改良做成了今年的这种翻毛月饼。嗯， 稻香村的京式月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吗？ 我们的这个京式月饼的馅料呢，这个都是用纯手工包制的，因为为了保证它原始的这个果料的口感具有颗粒感不同，就是有颗粒感比较强，所以说呢，这个必须得经过手工这么来包起来，它会防止这个机器把这个馅料给打碎。 哦， 所以这嚼起来呢，会有这个口感，有嚼劲儿。像我们 拌那料，全部都是人工来拌呀？ 对，人工来拌，人工来包制。 嗯， 那不得几千人上去拌这个料去啊？ 所以我们现在食品厂这边也是基本上24小时， 连续 加班，三班倒。 那得真是 天 哪、 那咱们现在搬到新厂子了吗？还是 目前还没有， 还 在北七家。 哦、 对， 因为上次来做直播的时候，不听说咱们 是 新的一块地，现在咱们正在 筹建啊，正在筹建过程中。 嗯，好好好。因为每年像咱们稻香村一来，我都觉得哎要过节了， 哎， 或者说要过年了， 是 对吧？因为我记得春节之前 是 就开始说点心了。 是， 我记得上次一说点心，小胖就说了，对，我妈最爱吃什么牛舌饼啊，最爱吃什么？ 对， 哎，那同样道理，比如说像月饼，我要是去咱们稻香村，我说哎那个我来两块，那个我也能拼成一个盒吗？还是说不行啊？我们都是弄好了的盒。 我们月饼呢也有自装盒，根据这个消费者的口味不同，然后他可以选择不同的口味装在盒里面。 嗯， 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成品礼盒，就是食品厂在装置过程中已经配好了什么口味什么口味。 明白。 但是这些口味呢，也都是根据我们这个大数据调研得出来的，有很多消费者都比较喜欢的口味，我们才装进盒里。 哦，好，光咱月饼有多少种，您知道吗？ 月饼的 口就光月饼口味，按口味算， 月饼的口味大概是30多种。 30多种， 对， 哦，那可不老少的。 是， 对。来，咱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问题特别多。 对、先来帮助一下卫东。卫东说，嘉宾好，我刚刚查了一下，我查不到现烤月饼的门店呢，那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直播跟大家说一下在哪儿能够找到？ 好的，那么我们现烤的门店呢，北京市现在有5家门店，第一家呢是在平安里那家门店。是对不起啊，是在和平里那家门店，我们第11营业部。然后第二家呢是在北师大东门，那我就是我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我们第一家炸串那家门店、第14门店、那么第三家门店呢是在望京，我们第18营业部啊。那第四家呢就是在我们西三旗，那有个门店。第五家呢是广安门那个有个门店啊。这5家呢目前是有现烤月饼的售卖。 其中两家我都路过过，一个呢是和平里的那家，那个它正好是在一个东西向的街上， 哦， 应该是坐75路应该能够路过那儿， 哦， 那店还很大， 是吧？ 另外一家店也路过过，是望京那家店， 哦， 正好是元宵节的时候，嚯，门口那队排的呀， 嚯。 它边上是一银行，哎，是吧？ 没错， 哎，是，肯定 招商银行。 对 对， 哎，对， 这五家离我都好远呢。哎，为像这种鲜肉月饼，为什么不能在所有的门店都有呢？ 他肯定要求前店后厂嘛，他得 他要求得有能做的地儿才行， 是 吧？ 包括它的卫生环境，而且它这个属于是现场制作， 嗯， 啊，有要求有证照相关的证照。 明白。来，再开始帮助一下莉莉。他说麻烦问一下嘉宾，现在鲜肉跟翻毛的月饼已经开始在咱们家店里卖了吗？ 已经开始卖了。 好， 我们从8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有月饼就开始上市了。 好， 其实可以给您一个建议， 嗯， 别光月饼节可以，这不是什么月饼节，中秋节卖这鲜肉月饼现烤的，平时也可以有。真的， 我们现在呢也正在研发相关的这个现烤的点心。 哎呦，太好了！ 那同时呢，这五家门店在平时的过程中呢，也可以现烤我们的点心。那我也跟食品厂那边的建议一下，把我们的做一款像鲜肉月饼这样的一个点心。 哎呦，太好了！天天爸爸也问了，说中秋节咱们的稻香村月饼是不是比用料比平时的要更考究一些呢？ 我们全年这个用的原材料都是都。每个原材料它的产地都是比较考究的，只不过是月饼节它所用的工艺不同而已啊。 或者咱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平时我们可能也会有月饼，但是呢，就是可能品种啊或者什么相对少一些，但是只有到了中秋了，哇，这个琳琅满目的，包括啊很少见到的，包括咱们新研发的，哇，特别多。 对，是这样的。 对，就跟元宵似的。我上周还去稻香村的店里 买 元 宵， 就突然想吃那口了，也不知道怎么着的就去了。去了一看，发现哟有卖，本来是要去买汤圆的，一看哟还有元宵呢，而且咱们出的是那种冷冻的那个元宵。 上周，是您说的是周还是月？ 是周啊，就前一段时间，哎。是元宵还是汤圆来着？有点迷糊。来，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的话，咱们内部人士来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想起来了，是汤圆啊，不是元宵啊，是想吃元宵，要去买元宵，结果没有，所以买的汤圆啊。 对， 好吧， 来，让我们再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哎 ，Cat， 他说，问一下嘉宾。购买时间是有限制的吗？是要等出炉，还是到了我就能买？ 就是鲜肉月饼 现烤的嘛。 现烤月饼呢，它是就是每一炉大概是20分钟左右。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这个所有的门店都已经有所小队伍在排。 那么也建议这个这位听众呢，可以提前跟店里打电话先咨询一下，先联系一下，看看店里人多不多。 哦， 如果排队的话，时间也不会太长。 明白。嗯、 好，吉吉也问了说，以前稻香村卖一种小红肠，两三年前好像就看不着了，说那是小时候的回忆啊，长得跟那个猪泥肠一样，就是颜色不太一样，这什么时候还会有吗？ 这个香肠 一说，因为产品忒多哈。 对，从描述上来说，我目前还没有想象 到搜索 到、是小红茶是吗？ 对、 哦、 啊，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原来有一种这个迷你的香肠， 嗯 啊，原来我们是有大香肠、小香肠和迷你香肠， 嗯 啊，目前来说迷你香肠已经停产了。啊、可能这位听众朋友是说的迷你香肠， 有可能， 对， 有可能 是红色的， 对对对对对、 嗯、对。 不过呢，您已经对产品已经很了解了，真的。如果要是换我们俩，咱们家，您想熟食啊、糕点啊，包括逢年过节又出一些新的研发的产品，我早记不住了。 嗯、是 太， 全年下来大概北京稻香村会推出700多种产品。 哇， 听 天哪！但是这鲜肉月饼绝对是大家目前来讲是最喜欢和最期待的， 嗯， 好多人都在问鲜肉月饼。比如说美丽心情说了，鲜肉月饼是只有现烤的店里有卖吗？是的，刚刚我们说了5家店里边有卖，其他店里没有。威廉姆也说了，鲜肉月饼是江浙那边的那种吗？现烤的想想都香，是那种吗？ 是的、嗯、 就是那种的。 对、 嗯、哎呀，小蜜蜂说，哎，刚才说的和平里那个是第几分店来着？ 第11分店。 嗯，和平里啊，和平里。 李李也问了，西三旗那是几店来着？西三旗好像有3家店，您能说是哪家吗？ 西三旗，就是百度可以搜索西三旗店，稻香村西三旗店、 哦、就是西三旗店，就是那家就可以了。 对， 哦，好的啊。这个接下来咱还回到月饼上啊，月饼上刚刚哥也问了，说咱可以散装的，那今年这礼盒肯定也不少，礼盒的大概的价格是多少？选择的这个空间大吗？ 嗯，那么北京稻香村呢，它长久以来呢一直是以亲民的价格为主，那么像我们的礼盒呢，从59元到200多元不等，那么目前来说礼盒的款式大概有20多种可以供选择。 嗯， 那么散装月饼呢，我们说的散装月饼就是每块按块卖的那种月饼呢， 嗯， 价格是从8块钱到15块钱不等啊，这个品种大概也在15种左右。 嗯，比如说我要买礼盒的话，咱们的礼盒是每种里边都会有个鲜肉的吗？还是我有可以选择，您这几里边是有肉的啊，这些是没肉的，咱们特传统的会有吗？ 我们鲜肉月饼只有现烤的才有 啊，那我就放心了。现在有时候买那种礼盒啊， 是 经常会发，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北方人，对于这种鲜肉的月饼其实不是说特别能够接受，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好多礼盒里边都会有肉的月饼。 是 啊，原来是蛋黄的我们还好啊，凑合也就接受了，后来发现肉的了，哎呦，每次到因为亲朋好友比较多，送的也比较多的时候，剩下来基本上都10多块的鲜肉月饼、 嗯、 那还不是现烤的，你吃起来吧又觉得怪怪的，扔了吧又觉得可惜、 嗯、 谁来了都哎吃块月饼啊，鲜肉的你尝尝，原来尝个鲜还行，现在慢慢的也就好像大家吃不动了，这就好啊，全部都是咱们传统的那就不错。嗯， 小叶子问，嗯，鲜肉月饼是哪种肉呢？就比如说是鸡鸭鱼啊， 是猪肉， 是 猪 肉的、 啊、 猪 肉馅儿，对， 好， 嗯 嗯，改天我们去尝一尝，然后也给大家汇报一下鲜肉月饼到底是大概一个什么样子，而且现烤出来是一什么样子。最关键，我觉得大家要把眼光往前看，往未来看，因为刚刚说了，未来要出现烤的点心了。 对， 我觉得这个有点，哎，有点值得期待一下、嗯、啊，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说不定未来现烤的点心可能也就是这5家店吧。 那我就去一趟，哎呀，多大点事儿，离我远我也去，好不好？来，这样咱们先进几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八十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大 K 也说了，帮我谢谢稻阳村的负责人啊，谢谢他们今年重新开烤了这鲜肉月饼了。去年是只有云腿的，没有鲜肉的，我还以为以后吃不着呢。以前都是习惯一口气买几十个，现烤几个，就是现烤的先吃几个，然后把其他的放到冰箱里边囤着，平时拿出来拿电饼铛一热煎着，哎呀，老幸福了。好的，我们话烧大了，烧到了啊。 哎，最后能不能再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比如说我能不能预定？我打电话，因为我怎么知道店里还有没有到没到货，包括我在网上什么地方我能够买到，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或者官方微博，那么可以查询每家店的具体的地址和电话，那么去店之前呢，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我们因为临节了嘛，有可能部分的产品会有缺货的这种情况。 哦，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天猫平台和京东平台都开设官方的旗舰店，只要消费者呢搜索北京稻香村这5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旗舰店的店铺内。 嗯， 那么给亲朋好友呢，也可以包括父母这个家在外地的，给父母呢邮寄一盒月饼回去，都是可以的。 好，微信咱们的公号也是 北京稻香村， 也是北京稻香村， 5个字，对， 就可以了。 对， 包括咱们那5家说能现烤那个，在这上的我也可以查到， 可以。 哦，方便方便，特别好。 ZZB 说了，我周三去铁狮子粉店买到了鲜肉月饼了，8块钱一块，很好吃。咸鲜的，还有一种云腿是咸甜咸的，云腿粒儿也特别多，11块钱一块。唯一遗憾就是没买到热乎的肉月饼啊。好吧，这个也有好多朋友在问哪5家店呀？你看，今天我说爆款肯定就是它了啊！一会儿这样，我们麻烦小编给您挨个回过去，哪5家店有卖的？您看就近能不能选择一下？ 有微信公号， 微信能查 着 是吧？或者您可以在微信公号里边找到北京稻香村官方旗舰店啊，都可以。谢谢您，谢谢您，期待您下一次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吗？ 谢谢两位老师， 好。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订车不用等，9月15日至16日，吉利新能源帝豪 GSE 闪电轿车嘉年华震撼来袭，8处豪礼响不停，闪电闪轿，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持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全新一代朗逸2厢动感登场，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送走了稻香村，我们继续迎来小谷和志燕，欢迎两位。 哎，别，然后我刚才 是噩梦了吗？这都是 先谁说别抢啊？没想到俩人倒都上了。 主要是刚才听鲜肉月饼都听饿了。 哎，鲜肉月饼是 我主要是 你们小时候有的吗？ 注意力集中在大闸蟹。 小时候好像 小时候没 有，就没 有。 反正北方没有，南方人家可能有。 是的， 这个其实算是新品是吧？ 对，新品。 哦， 就是 我还以为 从南方 又能吃的 啊。但是真的鲜肉的这个还真得是吃热乎的才好吃， 必须得热的，或者回家就得溜溜， 别溜溜塌了，你这至少拿电称。 原来我们就是北京没有的时候，都是上朋友从上海出差，有时候就带回一盒来，那回来就肯定得热嘛， 啊，对 吧？一说什么真老大房啊什么的，什么那个这种都是， 哎。要不这样呗，反正你们俩也在呢。月饼对于你们来讲这么简单，说到鲜肉了，咱教教大家伙能不能在家里边做鲜肉月饼呢？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 那你只能你来了，来吧。 鲜肉月饼它其实它是等于是皮儿，就其实它的皮儿就是咱们苏式月饼的皮儿，类似 哦。 但是它就是说用就是油酥的皮儿，然后里头加鲜肉，它也不光鲜肉馅，就之前小龙虾。所谓小龙虾的那个月饼就是从鲜肉月饼， 就反正咸的您都可以往这里填。 基本上经典的是两种，一种是鲜肉，就是纯肉，而且南方的鲜肉讲的就不像咱们似的，咱们都得葱姜蒜佐料，就是搁蒜、 啊、对对对对对， 葱姜佐料得搁齐了。 对对对对， 人家讲的就是鲜，就是肉，顶多加调味料，但是不加葱姜这种佐料、 哦、 然后呢，一是这个，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是那个榨菜肉，加点那个榨菜粒儿，它就更 行、 哦。 兄弟、 嗯， 你说这是月饼吗？ 是啊， 还榨菜肉的， 就是两， 我听着 基本就是两种， 好吃、啊、 榨菜月饼。 我乍一听有点像早上起来那灌饼啊，我觉得。 我给您看一眼啊，咱们今天说一款，咱们说一款就是加了榨菜的， 好， 就是它其实它去腻。咱们这榨菜的处理呢，就是基本用那个别用辣的，因为用那个。就是原味的榨菜，把它直接用水泡1到2个小时，把它咸味泡去一部分， 嗯， 切成小粒儿。小粒儿呢，基本上来说就是咱们半个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粒儿。这样呢，它就又有口感，它也不会说太咸，在这个，因为毕竟是也是咸菜嘛。然后咱们准备的是那个两种，一种是就鲜肉月饼，它是一种是两面啊，它是两种，它不像刚才咱们说那冰皮儿什么，就是一种馅， 嗯， 两个面团，一个是水油皮儿，一个是油酥皮儿， 嗯。 油酥皮搁包在里头，就是水油包油酥，它是最后就是起酥出来、 啊、就能起酥。 对， 对， 水油呢面料呢，咱们基本上是就是这里面粉咱们都用中筋粉，就是家里包饺子什么之类的那些都行。 嗯， 300克的那个面粉，然后呢用15克的麦芽糖，麦芽糖呢在里面一是就起到保湿，二是它让那个也更有微微的有一点点甜味儿。如果没有麦芽糖，不知道说为这点买一趟蜂蜜也行 啊、 哦，嗯，勉强能代替。 嗯， 然后呢，咱们用。啊，酥油或者说用猪油都可以，如果家里店猪油用猪油也可以，用是119克，然后45克糖，还得用170克的开水，这基本也是一个烫面，就是那个半熟面那种。这是水油面的水油面团，这面团操作也比较简单，它就是基本就是咱们面粉啊，然后呢那个包括因为这里头没有发酵剂，就是它是死面，就是靠油酥膨胀的，所以基本就是混合水油水和粉混合， 就一块和 了就 完了就 行。对，揉匀呢，咱们基本醒个20分钟，那半小时，现在这天气就没问题。咱们做油酥了，油酥呢基本就是，一半的油酥油就是猪油，然后那个一倍的就是1/2的猪油是一整倍的面粉，猪油热开了之后直接往面粉里头一浇、 哦、 拌匀， 就是我不用猪油也行，我换别的油也行， 植物油也可以，但是就酥性没有猪油那么好，它没有那么香，而且 明白了。 嗯，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拌匀，就是咱们醒面的过程中做这个就可以，这个随时可以用，稍微放凉就能用。 嗯， 水油面团和油酥咱就做好了，然后和馅儿呢咱们基本来说就是 半斤到七两，或者说就是七两肉，然后呢加一点点酱油，然后那个黄酒，加糖，然后加点点香油，然后加一点点胡椒粉，然后最后呢，咱们是稍微的加一点点淀粉，就让它成团， 哦、 就是等起劲儿嘛。 嗯。 然后这个呢，基本上最后咱们把那个刚才咱们泡好的榨菜给它放进去，这里就是前面的盐和酱油，就是酱油就点一点生抽就行，因为人家那个就是鲜肉嘛，就是要那个粉嘟嘟的那个劲儿、 嗯。对。 然后呢，把这个榨菜粒儿搁进去，给咱们拌匀。这就好了，这好，然后一会儿咱们刚才把醒好的面筋儿分成团，基本上面团一个就是50克左右，就差不多一两一个， 嗯、 一两一个面团，然后揉匀之后把它擀开，擀开之后呢，那个先卷一层，然后那个就是给它卷成小卷儿， 嗯， 卷成小卷摁开了，摁成平的，就是卷完之后它是一圆柱体嘛， 嗯， 咱们给它平着给它拍完， 嗯， 把刚才那个油酥，那个油酥因为咱们2:1啊，所以它不是说特别的那个稀。把那油酥团基本上像50克就是加15克左右的油酥团包进去，跟捏包子似的给它捏好了，搁那再醒个20分钟左右，擀开包馅儿，然后封口，就跟咱包子差不多类似劲儿，然后呢把那个底儿朝下收口朝下， 嗯， 然后基本上在最后再醒发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醒发10分钟，咱们同时预热烤箱。 就是包，就是把那个剂子弄好了之后，您还得醒。 剂子弄好，对，还要醒一次。 醒完您包完了之后还得醒。 包完最后一次就是10分钟，就都弄好了，统一10分钟。这10分钟正好加热烤箱，把烤箱预热到温度，把这个搁进去。 得了。 基本就是185到190度，要烤20分钟。如果烤箱的话小的话，可以就是说烤十分钟，把烤盘撤出来转头，就是把里头冲外，然后再跟你再烤十分钟，基本就差不多。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看怎么做，有的是用这种做，有的是用烤，有的是还要先煎一下再进烤箱，就更香。就稍微在咱就是饼铛上，哎，搁点油，稍微给它煎个两三分钟，两面都煎焦黄了，再放烤箱，这样更香。 真的，就你这么一说，我都想尝尝。 真的， 哎。 他们说有几家店的， 听着就好吃。 不是，就你说这榨菜的， 榨菜的确没有全鲜肉那么硬，而且它咯吱咯吱的咬在里头，它还挺好吃的。 那我在哪儿能买着？ 北京好像悬，上海吧？你最近有朋友去上海吗？什么真老大房啊，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光明屯？ 哎，真的，据说上海现在可流行吃榨菜肉的了 啊！对呀、啊。这其实是传统馅儿，就是那个得有十，我就十几年前我就有朋友带过这个，就是他们基本就是两种馅儿，鲜肉榨菜肉。 哇、 哦！到后来才出的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肉松的呀，什么那个之类的那些。 小 胖，传统。 你要去小谷他那儿，你去定制一点，我尝一块。 行 啊， 就 开个肉月 party。对， 咱就要热乎的。是吧？ 对，这必须得吃了。就是说你真说从上海拿过来，您再热也没有那香。 对，真的是。你看那个 有大闸蟹的，或者来点小龙虾的都可以。嗯， 这个就有点吃那个，就是比如说去广东吃早茶，还有那个萝卜丝酥， 对 吧？ 对， 包括去扬州吃上早上那早点，它有好多酥类的那些小点心， 蟹壳黄啊， 就一模一样，对吧？也是那种，你说趁热吃，外边酥皮的还噼里啪啦往下掉，里边那个还稍微带着点那个肉汤汁儿，都多好。 最好吃的就是那肉汤跟那个酥皮相融合的那块。 对，哎呦我的天！ 你们说的这不是包子吗？怎么变成月饼了？ 哎呀，咱们稍歇一会儿啊。这个鲜肉月饼确实挺厉害的啊。这个当然，如果有的朋友觉得哟，这鲜肉月饼不错，我想学着自己做做。刚才说的没听清楚，没记下来，您别着急，我们的小编呢会非常辛苦的，也是应该做的啊。我们会整理出文章来，到下周的时候到我们的微信公号上，到时候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也会提醒您看一看，自己在家学着做一做。包括婷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在家做的鲜肉月饼。这酥怎么能起那么多层，做得真好， 真是 啊。好吧，这个如果大家想继续跟我们聊天，或者您有问题想问问两位专家的话，也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这个音效太讨厌了啊，配的真好， 酥脆， 本来就饿，我的天。来吧，咱们剩下的时间呢大概还有九分多钟， 对， 咱刚刚这个鲜肉的也做出来了啊。 对，今天这个榨菜的和鲜肉的好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高点了。 对对对。 啊，咱们其他的也别聊了，咱们换个品种吧，好不好啊， 来 个 甜的解解腻。 是是是、啊、比如类似于什么啊，酸的山楂糕啊，啊，凤梨酥啊，啊，咱们来点这个吧，好吧？ 嗯， 哎，凤梨酥还真是，就是，现在中秋可能另外一个比较那什么的品相就是凤梨酥，然后还有什么啊？现在特别流行那个凤凰酥。 哦，凤凰酥。 对，它里面就是在原来的凤梨馅的基础上，在里面包蛋黄。 哎，想的就是，真是好没创意。 要不叫凤凰酥呢？ 凤凰酥。 对，凤梨酥、凤凰酥，还有什么蛋黄酥，反正就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这种、 嗯、 这种类型。 嗯、 然后，那我们 来哪个？ 这个在家做是不是特难啊？ 其实简比月饼简单。 比月饼简单吗？ 凤梨酥就是炒馅儿费劲，但是它整个包制的过程啊，其实还可以。 刚你们不是说了吗？凤梨酥的里边那馅儿，外边咱们能买得着吗？ 能买着。 因为 凤梨酥里边的馅儿吗？ 啊、 你说的啊，自己说的，回去听回放去。那个，因为凤梨 啊，对，凤梨馅儿是吗？ 对啊， 对对对， 你还说其他的好多馅儿都能买着。 但是好像我们一般凤梨酥都喜欢自己在家做，对吧？ 因 为 外面的那个馅儿啊，它基本上有大 冬瓜， 冬 瓜，它都是冬瓜， 加冬瓜、 啊。对对对，要不然它那个、 就是、凤梨加冬瓜蓉，要不它出不了那么多胶，就是光炒凤梨，它没有那么多果胶。 哦。但这里边馅儿咱一会儿可以一块儿先说一说啊，外边那个酥的那个东西就一咬、它就跟粉儿似的，它就落下来，那个在家里边能自己做出来那种效果？ 对，那个其实它有点就类似于咱们的那种黄油酥饼。 哦， 就像我们那法式月饼，其实它那个只是就没有那么酥， 哦、 没有那么酥， 哦、 它成不了个儿。 你说的 对, 对, 对 啊，但是它其实就是类似的，它是西式的做法、 哦、 啊，就是加黄油。 来来，凤凰酥来一个。 我说刘老师说。 凤凰酥吗、 啊、 刘老师吧， 但是凤凰酥其实跟凤梨酥是差不多的哈。对，就是我们先说一下那个皮儿，皮儿的制作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它那个皮儿就是我们说酥皮嘛，其实它那个面糊就跟曲奇面糊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然后里面主要是低筋面粉，然后蛋黄，嗯、低筋面粉的话我们一般比如说300克，然后蛋黄2个，糖粉60克，然后如果要奶香味儿的话就奶粉再加25克，对，然后水的话或者蛋液一般就是还会再额外加一些，比如25克左右，也就是大概1/2个蛋白、 嗯、 啊，对，蛋黄加的越多它的口感越酥，但是 说那种特别酥掉渣就因为它是在黄油去、 就是、 黄油面团里头加蛋黄， 对对对， 其实就是酥性的。 嗯， 蛋黄是 越来越让，如果你想饼干酥你就加蛋黄， 蛋黄液， 如果你想要脆韧它就是加蛋白， 哦，就是生的蛋黄， 生的蛋黄， 直接弄 的蛋黄， 哦， 对 对, 对， 好的。 然后呢，把这个黄油加糖粉，然后打发，就跟做曲奇的过程差不多。 嗯， 打发均匀以后呢，就是把混合均匀的这个蛋黄液或者是蛋白就一起加进去。 嗯， 加进去以后呢，把奶粉跟面粉混合过筛，然后加到这个那个打发的淡奶油和蛋液里面去，然后呢，把面团，它就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我们就是。不要就是把它揉的过度，因为揉的时间越长它起筋，那个最后你做出来口感就会偏硬，要让它酥的话就差不多拌到干粉，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嗯 啊，然后就把它分成也是一样小剂子，就是跟做月饼其实差不多，比如说你这个看你想做多大一个、 嗯、 你比如说想做50克一个的，那你比如说就一样30克皮儿，然后20克馅儿，然后会就是这个皮儿就是用的这个皮儿了。那馅儿呢，如果是市售的当然简单，但如果自制的话就需要大量的冬瓜，比如说可能会有900克的冬瓜，把冬瓜把它切碎，然后切碎以后呢就是用水把它煮成那个透明状，然后捞起来以后把它挤出去水分，然后2:1吧，就是900克的冬瓜的话配450克的这个菠萝， 啊，这个比例，然后把它们，如果你家里没有那个比如说料理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就用剁的，就把它全都剁成这种末，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然后加入大概300克左右的这个麦芽糖，然后把它熬煮，就一直熬到对对对，把那个水分全部都对对对对对对。如果你的冬瓜蓉加的多一点的话呢，它氧化的程度就没有那么厉害。平时如果我们吃那种浅浅的或者黄黄的，就说明冬瓜蓉比较多。因为如果是纯菠萝的话，当然也可以，但纯菠萝你要把糖加多，因为就会特别酸嘛，果酸，对对对，很多，而且呢，它容易就是氧化会变色。如果你真的吃过纯菠萝的，你就会发现那个纯菠萝的那个馅儿的颜色会很深，就偏红棕色了。 对 对对对对。然后熬完了以后，让它变成那种就是，放凉的过程当中，它会变得稍微更粘稠一点。就注意，就是一定要把它熬得干一点或者稠一点。如果你水分多的话，第一个是烤的时候容易爆开，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保存的时间也会变短。啊，水分太多的话，保存时间会变短，就是你的馅儿越粘稠，你的保存时间就会越长。然后如果比如说要是想做那个现在流行的凤凰酥的话，就是在包那个菠萝馅儿之前，菠萝冬瓜馅儿之前，然后在这个馅儿里面再包点那个，搓碎的、烤熟的蛋黄，咸蛋黄包进去，这样的话你吃的时候就是一口那个皮儿，然后加一点菠萝，然后还会有咸蛋黄的那个味道。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 就很好吃。 哎，如果想要外边的那个就特别松软，甚至有的我吃过，就外边特别脆， 掉渣儿是不是？ 稍微一按，它就有点往下掉渣。 它就是第一个，就是里面现在大部分的里面会加一些这个芝士粉，让你吃起来会有奶香。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往里面多加那个蛋黄液，就把蛋白什么都去了，全变成蛋黄液。都是蛋黄，它就对对对，它就会特别酥。但是那种运输也很难。 对， 你一发就对，它就掉渣了。对， 你看你。脑子里说的全都是它那个多酥啊，多好吃。你知道一说这酥，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什么呀？ 桃酥 啊。 桃酥做好了很好吃， 对吧？ 对，我们11月份就有请一个就是专门教中式 的 老师傅，对，他做的就是桃酥，然后杏仁酥饼，然后什么。皮蛋酥，然后对对对，就全是这种中式的。 哎，小胖，你包这个包， 哎，我可以， 真的， 就尝尝。 桃酥好吃， 主要是吃啊。 他那个桃酥真的很好吃，他好像是对对，一个也是获得就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老师傅。那个老师傅就非常厉害，就是我觉得中式点心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技术含量。 当然， 他可以就是完全不用秤，就是自己用手徒手，然后搓两个球之后，然后把多余的切掉，然后他给你拿两个，一称全是50克。 呵， 非常厉害， 这就是手上的功夫了，真的是。 天哪！ 对，这老师傅们真的很厉害，他都不用配方，他 就跟小胖似的，蒙着眼睛一摸牌，知道50000。 糊了， 可以吧？ 怎么打都是赢。今天介绍这几样真的不错啊！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介绍的那个我都忘了是什么了。对，冰皮儿。 说来说去，可能还是就是 中间 式的。 对对对， 吃起来更 冰皮儿那个就是吃有点像核果子什么的，是吧？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它的皮儿是，对，它都是熟的嘛。您包完之后馅儿是熟的，直接就吃了。 对， 反而是那个鲜肉的、榨菜的和咱们最后那个 凤 凰酥， 对， 凤凰酥 真的就那听起来真的是哦，尤为的心里痒痒啊。这个有机会吧，有机会自己在家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东西啊，对于好多朋友来讲，可能觉得听着我的天啊，需要这么多，但是会者不难。 对对对， 还是那句话，真的。 而且你自己亲手做的，如果是中秋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些自己做的伴手礼， 对， 就送给朋友什么的，其实也挺好的。 对， 嗯、 把自己名往上一印，哈、啊。来吃了我吧， 请把它吃掉。 哎、这大有取经的那种感觉，舍身取义啊！今天感谢两位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分享了这么多啊。包括下一次如果那个桃酥的啊、有什么样的心得，啊，你学到了什么样的东西，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 前面老师说主要不是心得，主要带点来。 习作就可以，是吧？ 我喜欢小谷，领会的特别快。 要么觉得他的甜品好吃呢？ 是啊， 没白说。 本来也确实好吃啊。 是， 好嘞，再次感谢两位，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谢谢小谷，谢谢志燕， 谢谢。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继续直播，明天见喽。 时间在角落里叫着停，有些东西想起就像个神经，解释嫉妒不服气，也许就叫聪明，不是故意，只是在意。想着下段感情，是让一段引起的连锁反应，习惯的全力而去，也许早已注定，饶了自己，已放开了命，一把大火烧不掉的勇气。 Loving you 还是在想着下段感情，是上一段引起的连锁反应，习惯的全力而去，也许早已注定，饶了自己，已放开了你，一把大火烧不掉的勇气。 Loving you 还是在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